诗篇第五篇，耶和华，求你侧耳听我的言语，顾念我的心思。我的王，我的上帝啊，求你留心听我呼求的声音，因为我向你祈祷。耶和华，早晨你必听我的声音，早晨我要向你陈明我的心思，并要警醒，因为你不是喜爱邪恶的上帝。恶人不能与你同住，狂傲的人不能站在你眼前。凡作恶的都是你所恨恶的，说谎言的你必灭绝，好流人血玩弄诡诈的都为耶和华所憎恶。至于我，我必凭你丰盛的慈爱进入你的居所，我要全敬畏你的心向你的圣殿下拜。耶和华，求你因我仇敌的缘故，凭你的公义引领我，使你的道路在我面前正直。因为他们口中没有诚实，心里充满邪恶，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，他们用舌头谄媚人。上帝啊，求你定他们的罪，愿他们因自己的计谋跌倒，求你因他们过犯众多赶逐他们，因为他们背叛了你。凡投靠你的，愿他们喜乐，时常欢呼，因为你庇护他们。又愿那爱你名的人都靠你欢欣。耶和华，因为你必赐福给义人，你必用恩惠如同盾牌，赦免护卫他。